未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Yuka 齐雨佳，我的全新单曲《白油赛》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8，让我们怀揣梦想继续前进。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 say we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ll give you more. Right now I'm so in amor.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先来说说可以在哪儿找到我们啊？关注 FM982，或者是花椒的账号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场景。那今天的直播间依然不寂寞，除了我之外呢，还有一位小伙伴，这么说好像其实还挺忐忑的，因为我应该叫他老师。欢迎一下杨发辉老师，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副主任，以及美国认知治疗学院认证的认知治疗督导师杨发辉博士，欢迎。 好，糖糖。 对，叫甜甜也可以。 甜甜， 对，因为其实就是我刚刚还发了一条微博，我会觉得说跟老师上节目好忐忑呀。其实因为大家也知道， 你是老师。 没有，我们都是一起聊天的人。在晚上十点多，刚好这个时间，可能有一些人不管是参加了聚会，还是说加班，刚刚回到家中，或者正在下班的路上。于是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和大家来进行一个陪伴。那昨天我们十点答录机其实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故事，它是因为所有十点答录机里面的故事叫杰克唐的故事盒的部分的故事都是以化名的形式来进行的，但是都是我身边的小伙伴们的故事，当然也有可能也会有我的或者是一些穿插的故事。那么其实昨天讲的故事呢，来自于叫做丁丁小姐。丁丁小姐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首先她有一个标签，母胎单身。您知道什么叫母胎单身吗？ 我第一次听说。刚才你给我资料的时候她说我就会觉得我真的是老了，感觉就是。 没有，这是她告诉我的词啊，因为她其实也是一位90后小姑娘。然后她跟我说所谓的母胎单身就是打从娘胎到现在就没有谈过恋爱，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呢，昨天呢有分享他的故事，在于有的时候他在跟男生接触的时候，会存在一些恐惧，或者是一种抵抗的那种状态，会不适，会有一种适应不良的状态。然后后来细细的问他，然后说如果让你想象某一个场景的时候，他就想象起了曾经上高中的时候18岁的那个自己和老师的一次谈话。然后老师说上高中的时候就学习为重，不可以谈恋爱。然后上了大学，老师也说就是还是以学习为重，以后到了什么年纪再做什么事儿。其实这个听上去很耳熟，我们的家长啊什么的，不光是老师，可能父母也会说到了什么年纪就干什么事情，大学的时候不许谈恋爱，上了研究生不许谈恋爱，最好工作了之后再谈恋爱，好像所有的人生日程表是规定好了的。 但是那个时候又不一样了 对，又不一样了。所以他就是在很纠结，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觉得自己这种听话的这个有点过。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到底该有多听话。听上去我不知道杨老师听到这个话题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我实际上我看到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也是我的心里是五味杂陈，说实话然后从几个层面上来讲，就是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听话这么简单，这个里面还涉及到老师的层面，涉及到他这个叫什么名字叫丁丁， 丁丁 OK 丁丁，还有涉及到丁丁的父母，涉及其实是很多个层面那比如说我们首先说 从丁丁的角度，有这么好的一个老师啊，那当然是很好的，看起来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是有点太关怀了啊，关怀到了一个，我看到丁丁甚至住都住老师家了，啊，老师和丁丁就是这种角色之间其实是很模糊的，甚至是混淆不清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在想，那丁丁的父母又在哪里？那老师呢？从言传身教的角度，那本来是一个好事情，但是连丁丁的情感，连丁丁什么，然后他都要管的话，那这个时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可能当时我会觉得，那这样的老师可能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意义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对，师父的那种状态， 对，但是在现代的教育理念里面，其实我们更鼓励的是那种去欣赏然后让他自己来做决定，让他自己去冒险的一种现代教育理念，可能这个两个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知道其实杨老师也是为人父了，所以，对，而且是有女儿， 两个女儿，而且 是女儿嘛，对。其实对于女儿来说，可能很多家长会反而会投入更多的那种精力和关注，会生怕他们会怎么说，就是那种保护的欲望会非常的强烈。尤其作为父亲来说，会有这种感觉吗？ 他是这样子，看到自己的孩子如果有一点危险或委屈的时候，你会心疼，真的是心疼。但是呢，就是这个度在哪里？我心疼是真的我心疼，还是我一定要把他抓住，不让他去冒这个险？很多时候这个孩子如果是你一点都不让他摔跤，那怎么办？因为他最终会长大。其实孩子他从心理学的角度，他会经历两个阶段。在2到3岁的时候，他会经历第一个反抗期。比如说我们孩子在1岁2岁的时候呢，实际上比如说你让他干嘛他会干嘛，哪怕虽然他有点不舒服，但他也会。但是到了2岁多的时候，你发现孩子开始喜欢跟伙伴玩，你要让他干什么，他不干了，他跟你开始说不干了，比如现在我女儿4岁，你说来爸爸抱一抱，不干，孩子干活的时候，你不许，比如说你要去亲他，不许，你不能亲我了，我正在干活啊。那你看你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他那个妹妹，现在才不到1岁，然后大概8、9个月，你随便怎么抱他，他都高兴，你看他就完全不一样。而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大概就是我们讲的初二现象，就从初二左右开始到18、19岁、20岁的时候，这个阶段是一个第二反抗期，青春期的一个第二反抗期。那在这个阶段的话，那就是他就有更多的自我意识了，我是谁，我要怎么做。但是呢，他经历了这个过程，他是一个心理断乳，心理断乳的意思就是在心理层面上他已经觉得他是成年了，但是在生理层面上，就是在比如社会层面上，比如他还需要钱，他需要父母拿钱，需要觉得怎么样。所以你会发现在从初二到这个18、19岁到20岁，他会经历这个阶段。你会看到这样的孩子，他会有个特点，比如他喜欢穿耳环啊，然后把衣服穿得特别大呀，然后就是特别显示自己的个性，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但是他心里是虚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家长他就特别害怕，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子了？以前都是非常听话的一个人，但是现在怎么能这样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如果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呈现的时候呢，家长就很恐慌。以前他明明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所以怎么不听话了？但是实际上，如果他不经历这个阶段，他就长不大。所以我们有些家长，比如说有些控制力比较强的家长，特别担心想把抓在手里的家长，你会发现那个孩子长大以后他就老是独立不了。 可能会分有几种情况，当你想抓越紧的时候，不就是经常会有那种特别鸡汤的比喻，就是说就像手中的沙子，抓得越紧它就会流失得越快，这是一种反抗的状态。还有一种 他也会跑得越远， 对，还有一种就可能是像丁丁的这个主人公丁丁一样的，就是无条件的听话，一直到现在为止，只要是他信任的人，他都会无条件的去听对方的，比如说一句话，他就会觉得说的对。其实现在问丁丁，他也依然觉得老师那个时候说的是对的。 对的， 对， 当然是对的。 这确实是会可能会很多很多的因素会影响到高中的学习成绩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个对以及在印证到自己的身上要听100%多少，这个中间我们要有多听话，这个部分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看怎么来听话。这个听话其实像丁丁， 我觉得其实从某种角度说，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些悲哀。 嗯， 悲哀的感觉就是天天太听话了，在父母眼里他是个好的孩子， 对， 可是在他自己的眼里，你自己在哪里？老师的话所有的话都一定对的吗？ 嗯， 也许站在老师的角度是对的，但站你的角度呢？我刚才说的还有一个第二青春期的时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性的萌动。 嗯， 那个时候男女关系的那个，其实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男人女人不外乎就是这两类。 对， 而他作为一个亲密关系的初次的那种的话， 嗯， 那实际上这个过程是很重要。像国外的话，那孩子是很鼓励的。像那个前两天我看一个新闻，奥巴马， 嗯， 对吧？奥巴马总前任总统，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然后前天就说，因为已经报道就有偷拍说他女儿谈朋友了嘛， 嗯， 啊，奥巴马特别紧张，他也会紧张， 嗯， 但他说也没关系，反正就是因为偷拍他女儿接吻嘛，跟他那个男孩男朋友，他说没关系，反正他也不会做什么事情。但你看，他虽然也会担心，但他会尊重女儿的选择。 嗯， 因为这个过程，情感的过程的经历，对这个人，对这个孩子，对我们来讲，成长到青春期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 对，因为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类似于经验之谈，我吃过的盐比你那个吃过的米还多呢，对吧？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我们的经验可以帮助那些没有过来的人少走弯路，但是到底什么样的角度或者说什么样的度才是合适的啊，以及对于被接受的人、被说服的人，可能这就是涉及到一会儿我们可以聊说服理论等等，这些这个被说服的人他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反应。让我们听一首歌，然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 FM 九八二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堂，还有坐在旁边的是杨发辉老师，一会儿我们再好好的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化身孤岛的鲸》，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说有一个鲸，它的频率赫兹是52赫兹，所以总是找不到同伴。但是有一天，还是相遇了。 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鱼虾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景，如同一天般的陷阱。而大海太平太静，多少故事无人倾听。我爱地中海的天晴，爱西伯利亚的雪景，爱万丈高空的鹰，爱肚皮下的藻荇。我在尽心尽力的多情，直到那一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有着太冷太清的天性，对天上的他动过情，而云朵太远太轻，辗转之后各安天命。我为如滚烫心情，所以也未觉那样珍重有多么安静。你的衣裳破旧，而歌声却外流，陪我漫无目的 处的丑陋窗口，你眼中有春与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二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唐。化身孤岛的鲸，来自周深。也再次欢迎一下今天的做客嘉宾，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副主任，还有啊，以及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美国认知治疗学院认证的认知行为治疗督导师杨发辉博士，欢迎。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对，所以呢，如果大家想看到我们的话呢，可以在花椒啊搜索 ID 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营造的非常温暖的氛围。 我看现在已经有2.3万人了， 哇， 非常了不起。嗯， 对，所以刚才我们在关了话筒的时候还在聊，能够有这么多的人在聆听关于心理学的知识，还有一些可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情绪，或者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或者是喜悦的感觉，但是我们会不太清楚那种喜悦从何而来，那种不舒服从何而来，甚至我们都意识不到我们在不舒服。 嗯， 但是如果假如说我们可以更好的通过心理学认识自己的话，也许会对我们之后在做选择还有成长当中都会有帮助。这也是为什么请来杨老师来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原因。 我也很荣幸。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继续。 嗯， 刚才在聊我们正经的话题之前，我们要先打个岔，也不算是打岔，其实这也是我今天特别想知道的。因为今天见到杨老师，上午的时候已经见了一次了，我们是早晚要见面的那种。下午的时候呢， 所以我相比我们这个花椒的这个应该叫网友是吧？ 对， 和听众，那我要荣幸很多了。你看，我就一直见到主播，我们比较优雅漂亮的我们糖糖和甜甜，反正都是甜的，糖也是甜的。 对，糖糖甜甜都可以了。 嗯。 然后其实刚才我在想说的是关于音乐的部分。 嗯。 其实哪怕我们现在在说话，大家也会听到有那种缓缓的钢琴声来伴随。 嗯、 你看，我们来试一下效果，把这个音乐一关，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背景就不一样。 对，然后但是当把推起来的时候，就加入了很多感性的成分，因为语言更多的是一种思维的系统来去把它流动出来说出来的。但是音乐有的时候哪怕没有歌词，哪怕只有音乐，哪怕只有钢琴声，你一样还是会感觉到它的那种流动感。 嗯， 那今天其实我特别特别遗憾，我们下午有别的课，所以其实杨老师那边请来了一位非常著名的音乐治疗师， 两位， 然后来跟我们分享。所以刚好我跟大家是都是一样的一手的被分享的人，现在我也是坐在这儿以学生的身份来听听今天下午的关于音乐部分的分享是个什么样的，还真的很好奇，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音乐。 挺好的，就是今天下午是其实也是一个机缘，本来我当时是想邀请他们两位到我的研究生课上去，但是后面我也想就是还是把这个更多的给大家来分享。 嗯 啊，然后呢就是今天下午的这个是一个机缘，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在这个天普大学，就是美国的这个天普大学呢读音乐治疗的博士 啊， 他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治疗师。 嗯 啊，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高天老师的学生。好，然后呢就是在我们中心做了一年的音乐治疗师以后，他又去天普大学读这个音乐治疗的博士以后，然后他刚好呢引进了两位是美国纽约最大的那个医院的音乐治疗中心的主任，和他们两位老师一起过来啊。两位老师过来的时候呢，就给我们分享到了音乐治疗的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说给我们看了一些画面，因为他的医疗机构嘛，比如说他那个里面看到一些视频里面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在那个重症监护室里面，比如早产儿之类的，那孩子哭啊啊啊，然后哭得特别那个，音乐治疗怎么样呢？孩子哭说啊啊啊，孩子在哭的时候，然后他跟着那个孩子节奏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个孩子逐渐逐渐安定下来了， 一看他的那个心率，把他看啊啊啊在哭的时候200多，啊啊啊，然后等等等，哎，他心率就180-160，就开始不一样。啊、 所以他是用那种吟唱的方式来跟这个孩子来产生互动， 共振。其实音乐治疗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词叫共振， 嗯 啊，而且还他看了那个试验，就什么呢？就我们相互之间随便拨弄的，哎，就过组间，他就共振到一起了 啊。这其实跟我们刚才播的这首歌，刚才那个故事没有讲完，就是所谓的化身孤岛的鲸、嗯，因为鲸鱼他们不能通过语言来沟通嘛，而且在深海当中，实际上他们要释放的那种赫兹电波是啊、那是什么波？总之就是能够互相感应到的。 是 但是当一个鲸鱼它的波频和其他的好像发生了错位的时候、 嗯、 好像总也找不到同伴、 嗯、 但是后来好像这个故事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嗯、 就是这个52赫兹的鲸终于有一天找到另外一头52赫兹的鲸，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同类， 对，同类、 嗯、 所以其实音乐对于我们来说也有这样的效果，比如说、 嗯、 我们在听一些节奏感很明快的、 嗯、 或者说高音的赫兹比较高的那种啊、 嗯 会有一种兴奋感、 嗯、 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当听到这种钢琴声或者是再低一点的低沉一点的、 嗯、 比如说小号声萨克斯风声或者是贝斯声等等，都会产生不同的心理的不同的这种共振的部分。 其实音乐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就是自我表达和疗愈的一种方式、 嗯、 实际上这个比如说我们经常知道大家失恋了，哎，比如说我们去 KTV、 嗯、 一听某人唱歌啊，一听啊、哦，他比如说 好像 某一个方面就是特别特别的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嗯、 啊，那个感觉其实它就是在一种表达， 对， 表达我们心里面的不一样的一部分。所以其实音乐的角度，我觉得音乐特别好的一种途径。所以刚才我在听那个音乐的时候啊，我还蛮感动的，就是 真的， 嗯，就当你真的去感受那个过程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心理咨询也是这样子的， 嗯， 它是一种关系，它是一种表达。心理咨询它是在一个咨询室里，然后呢在一个专业的设置下面的一个关系啊，一种保持一种温暖，一种共鸣，我们讲共情其实音乐里面它就是一个共鸣。 嗯、啊、那好，让我们再共鸣一会儿，因为上半时段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用一首歌来作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话总结。大家听完了就是对于音乐的这种种种疗效和它的功能之外，我们接下来要听这首歌的时候要记得用心去听哦。 嗯哼， I don't know what I've done or if I like what I've begun, but something told me to run, and honey, you know me, it's all going on. There were sounds in my head.A little voice is whispering that I should go and this should end. Oh, when I found myself living suddenly, 'cause I don't know who I am, who I am without you. All I know is that I should, and I don't know if I could stand another hand upon you. All I know is that I should, 'cause she will love you more than I could, she who dares to stand where I stand. 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 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 我是杰克唐， 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我是杰克唐。坐在我旁边的，再来介绍一下，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副主任杨发辉老师，同时他也是美国认知治疗学院认证的认知行为治疗督导师。欢迎，再次欢迎一下杨发辉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就是非常骄傲的说是我的直系导师。所以其实今天是和老师来， 我也很荣幸。 真的吗？ 嗯， 就是可以跟老师来直播间里面做节目，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就不知道哪句话说的要被老师就是对考试啊什么之类的，就发现好像有一些学的不精的地方什么的。 那个北师大的这个校米，那个就有一句话叫学为人师，行为示范。 嗯， 但是实际上我在北师大最深的感受是人为我师，不是我为人师。 啊， 你真的会发现每一个人，包括你的学生，包括你的其他人，其实他都有很多面都会成为我的老师，真的。 或者说， 所以你也是我的老师。 哎呀，谢谢杨老师。不知道下面的节目该怎么进行了，突然开玩笑， 尬聊是吧？ 对对对，要开始尬了。我们今天要尬的，或者说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和昨天我们讲的一个故事有关系。我们再给大家前情回顾一下。关于丁丁小姐，是一个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小姑娘。然后她遇到的困难是，由于小的时候实在是太听话了，然后所以就真的跟男生保持一种隔绝的状态。 嗯， 以至于现在好像所谓的到了适婚的年龄，但是好像很害怕去和男生异性有更多的接触，这样的一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当然我的故事写得非常的婉转，然后写得对，有这个起落，而且都蕴含在一个梦里边。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微博上搜索一块杰克唐，块儿化音，所以是六个字。诶，我看看有没有，我没有把这个微博的图片放进去，所以就是知道就好了。然后里边就可以看到包括我们今天的直播的话题，以及昨天故事盒的内容都可以找得到。那我们话说回来，继续来聊，其实我们刚才从音乐 丁丁的故事， 对，从音乐开始聊起，然后聊到了丁丁小姐的故事和以及她所谓的到底该有多听话这个话题，我们把它再重申一遍。 我可能还得做一点分析。 好， 就是丁丁小姐她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看起来她是不敢跟男生打交道，跟异性打交道，但是实际上这个后面还有更深的一些东西，如果丁丁小姐能够听得到的话，也许希望能够给她带来一些触发哈。首先第一个，为什么丁丁小姐她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老师的那句话也许是一个方面，但是绝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个方面。这个里面我可能会有更多的猜想。当然如果丁丁小姐能听到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思考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为什么他会害怕？害怕难道仅仅是老师告诉你你要听话吗？那我们那么多学生说，老师说你们要听话，你们真的听话了吗？老师难道说错的你们也会听吗？当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自我意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良知，都有自己的判断力。所以丁丁小姐是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这个里面，这个故事里面还忽略到有一部分，就是她的父母，她的成长环境。这个成长环境里面，你看丁丁小姐啊，后面就直接住老师家里去了，就父母的角色到哪儿去了？这老师看起来是既当老师又当父母，又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其实担负了太多的角色。那么这个父母到哪儿去了？也许在这个父母的身上，丁丁小姐我可能会有一个就是假设，可能就是她有些低自尊，或者我们这样说叫自卑。他心里有些自卑，再加上一个青春期的懵懂，他不好意思，就形成一个固有的模式。好，然后 又不知道怎么跟男生打交道，又是属于你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 母胎单身， 对，母胎单身啊，在那个状态下他没有这种经验， 嗯， 所以但是我仍然是觉得丁丁小姐是非常有勇气的，因为她愿意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 对， 愿意来讲出这个事情本身，对她来讲就是一种勇气，她不仅仅是在告诉我们，不仅仅是在寻求帮助，更重要的是她在面对自己的那份自卑，面对自己内心的那份恐惧，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丁丁是非常棒的。 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听说啊，周围的小伙伴们会跟我说，说自己的叛逆期好像来得比较晚。 嗯， 好像上，比如说该叛逆的时候，刚才您说的那种啊，心理的断乳期，好像还是很听话的，一直没有什么概念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基本上是指哪儿打哪儿那种状态。然后好像突然有一天，稍微有点开窍了之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周围也真的是不少有这样的朋友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对，他会经历某一些事情， 嗯， 或者是因为我身边也遇到很多，比如说哎突然之间有什么巨大的事情以后，哎突然你一下看到他长大了啊、哦、当然也有一些呢，他哎突然间显了 啊， 突然之间觉得啊、哦、我需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嗯，所以这些是一些机缘吗？还是说它是会在什么时刻会发生，所谓的让自己能够意识到自我的这种存在感？ 它其实每一个人它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有一些比较大条的人，我们经常说开玩笑说大条、嗯、大条的人也许二十五六三十岁，哎他慢慢他才长 开窍了 有一些人呢比较敏感的，哎可能就是比如十八岁，可能他十六岁十五岁他就开始有这种意识了、 嗯、 就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他的不同的节奏，在这个基础上的话，那可能他的那个方式也不一样， 对， 时间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才说所谓的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儿，这算不算是一个所谓的伪命题、嗯、因为其实每个人的成长的节奏会不太一样，虽然说我们会说有一个大致的， 我们尊重自己的节奏， 嗯， 找到并尊重自己的节奏，这个是蛮重要的。 嗯 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给个节奏吧，带个节奏、嗯、用一首歌来带节奏。这首歌的名字我很喜欢，叫《我们有间房子在未来》，来自旅行团乐队。 春天你会在这里，夏天你会在哪里，秋天快来，重复不变的事情只有在冬天，我们不用远离5500公里，我们不住在昨天，也不住在今天，希望明天你还会在这里，我们的未来，永远的现在。我要和你一起温暖的住在一起，我们住在一个未来的大房子里，你的心现在我们形影不离，住在一起。我决定要给你一切，没有距离。我们住在一个未来的大房子里，能看见所有的事情不是幻想，迎着太阳前行。不用远离5550公里，我们不住在昨天，也不住在今天，希望明天你还会在这里，我们的未来，永远的现在。永远的现在，哦哦哦哦哦哦，我们同居，我们 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哦，我们同居，相爱的年轻人们住在一起，哦，我们同居。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 FM 九八二的十点答录机，欢迎大家收听以及收看。收看的方式也很简单，可以在花椒上找到 ID 活力982，我们在房间里等着你哦。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小伙伴们进入直播间，然后还有很多给我们留了言。如果关于今天的话题，或者关于丁丁小姐的故事，你有什么想说的，或者你有什么想分享的，或者有你自己的建议想对丁丁小姐说，都可以来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在微博上找到我，一块儿杰克堂，快文化音所以是六个字。也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杨发辉老师，欢迎。 谢谢。 那其实刚才我们再从两方的维度来聊该到底有多听话这件事情，一方面是父母家长和老师这边，也就是说就是那个互动的那一方吧，然后另外一方就是丁丁小姐本身，她做出的回应是一个什么样的，要听百分之多少的话，以及她自己是不是同时存在着一些本来跟老师无关的课题。那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我在写的时候我有去留意到，因为他说比如说在跟某一个男生接触的时候，因为他分不清楚，没有谈过恋爱，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喜欢，什么是那种所谓心动的感觉，他会觉得应该要合适，所以然后就相处看看，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他又会有一种本能的抗拒，或者说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见面等等等等。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身体会比我们的头脑更诚实吗？ 这个问题好大，就觉得很难用一句话来讲清楚。今天上午我们在上舞动治疗哈，的确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头脑呢，对，这个头脑是看哪个角度来理解哈。因为我们心理学不有脑科学，你也知道这个脑科学的头脑和那个我们平时讲到的那个脑子里面的声音，这两个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说脑子里的声音这个吧。 好，OK， 就认知这块哈。 对，认知这部分。 OK， 那如果是这个角度来讲呢，的确我们有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有研究发现，哎，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要听人家说话，你也许听个四五十，但是你看他的身体表达。他身体是怎么表达的那这个身体表达里面，比如说你是防御的状态这样子，还是你是欢迎的状态，还是你是愿意做的，还是你是这样子的，还是这样子的，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一个动作它后面都会有意义的那这个意义也许是你知道的，也许是你不知道的，所以但是我们很难用比如说这个身体是不是比头脑更诚实，我想这个 话 本身就是头脑想的，身体他不会这样说，就身体就比如说今天上午我们舞动，那我们就是舞动，我们怎么去表达自己，它就是一个身体的表达，它有它自己的语言。 突然间想起来，就是前段时间跟朋友聊天，还说到就是当然这有点玄妙的感觉，就是老子在写后面写《道德经》，写什么都是错的，他觉得，因为好像。那种语言的部分的呈现，他会觉得好像不够， 很难， 没有办法是那种百分之百的去把心里的那个就是 想表达出来。 对，是，对。 尽管如此，其实我看过《道德经》七八遍，每一遍看，隔那么一两年我会看一遍，就是每看一遍，就真的觉得那个收获就是又更深一遍。但是如果是大家可能看《道德经》会有点枯涩难懂，你可以先看庄子的，庄子的它都是故事，故事实际上它跟你讲述的是什么，讲述的是一个意象，比如庖丁解牛，跟你描述那个过程，怎么样无为而治，怎么样来顺其自然又怎么样来鲲鹏展翅等等，所以实际上你看它会给你描述一个意象方式，而老子呢，其实当你很多时候你都不一定一定要去知道它的意思，你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叫读，你就是读， 你看你就是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讲读经一样的、嗯、啊，你就是读的那个过程，实际上你就是一个连接，这个连接本身也许比他给你讲的内容更重要。 嗯，好像小的时候老师会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好像不太明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嗯、但实际上当我们就好像是泡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就是把时间和精力和以及当你想不通一件事情的时候、嗯、然后去看着它的时候，慢慢它可能会浮现一个答案。 我这里可能还得说一点、嗯、身体是不是比头脑更诚实呢？其实这个里面有一部分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最近我在看一些数据，像有很多，比如说中国到底有多少有心理问题啊？说1.7亿， 嗯， 我们一般讲一个有心理问题人，他会影响周围6个人， 嗯， 比如你的父母、周围朋友、你的伴侣等等、嗯、孩子，但所以1.7亿再乘以6的话，你想多少人？10亿人了，啊，实际上 全覆盖了。 对，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我其实特别想强调一点，就是心身一体， 嗯， 就是当我们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其实他也会通过身体表达出来， 嗯。 比如说当我自己压力特别大，我工作特别累的时候，我总会感冒啊。对，我知道，我就知道那个我的感冒就会提醒我，我需要休息了。 嗯， 还有一部分呢，有时候我就会失眠。 嗯 啊，当我一失眠，我就知道了啊，我的身体在提醒我，我需要减量了。所以那第二天开始、嗯、我就开始安排很多事情减下来。 嗯 啊，所以我们的身体它知道答案。所以当我们真的是跟我们的身体跟我们自己的情绪连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比如有一天当你失眠了啊，有一天或者当你觉得最近不舒服了，最近进入一个抑郁期了，最近什么，那这个你的身体在告诉你，哦，原来我需要关心我自己了。 对，就甚至于比如说我们在说到一些重度的抑郁症患者的时候，他们会出现一些躯体的症状。 嗯， 所以其实身体本身可能它真的是会传达一些讯号的，也就是说身体是不是比头脑更诚实，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下一个定论，但是身体有的时候它真的会知道答案，这倒是真的。嗯，那所以比如说就丁丁小姐的这个状态来说， 嗯， 因为她其实对于某一些情境是抗拒的， 嗯哼， 那么就是您觉得她是真的对这个人抗拒吗？还是对这件交往这件事情抗拒？信息不足是吧？ 也不是信息不足，就是如果丁丁小姐在现场，可能我会问她更多的信息。 嗯。 但是如果她没有在现场也没有关系。我是觉得就是，也许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视角。 嗯。 就不仅仅说她对这个人抗拒，或者对这个交往本身抗拒，嗯、而是说，我是觉得丁丁小姐也许她对她自己的某一部分抗拒，这个是关键，就是他自己把他自己的某一部分，也许他会瞧不起自己的那某一部分， 嗯， 或者他会看，或者是他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当你以这种状态去呈现给外在的世界，呈现在跟你的感情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是不如意的啊。那个前段时间大家知道于丹老师哈、啊嗯、于丹老师前段时间去我们中心参观， 嗯， 特别高兴， 嗯， 给我们留了个言叫境由心生。 嗯 啊，就实际上丁丁小姐她的这个过程，她现在这些不如意，与其说是现实的环境的老师的教导，还不如说因为她心里有一部分，其实是这一部分她是不如意，她把她心里的那个特别渴望美的、 嗯、 希望跟男生交往的那一部分藏到了心里，压抑到了心里的深处啊。也许他把他这一部分放出来以后，这些都不是事儿、 嗯、 啊。 也不知道丁丁小姐是不是在听节目， 嗯、 可以啊，算了，这样就暴露身份了，你就默默的听就好了。但是如果要是有一些小伙伴听了我们的分享，或者是刚才杨老师的解读之后有自己的一些心得的话，也欢迎来跟我们互动。有几种方式，一种呢是来找到FM982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微博上找到一块杰克糖，在我的微博上面给我留言就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首歌吧、 嗯、 我看看哪首歌和刚才的那个状态比较相配呢。嗯，这样好， 我很期待听歌 啊。真的吗？ 就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 那好，我就这首吧，一会儿后面的歌可以让杨老师来选。那先来这首歌， 然后我们来打个隔断。听到的这首歌，杨老觉得好听吗？ 嗯， 就是逼着您说好听啊。 不是，我虽然这些歌我确实没听过，但是 还真的，今天晚上的几个歌都还蛮好听的。 太好了，那一会儿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可以让您来选，您可以看名字来选，然后猜一猜什么的，觉得想选哪首，一会儿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出来。 好啊。 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可能可以留一个小小的引子，因为其实我们还想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如果想忘掉一个人，删除是不是可以有帮助呢？因为在丁丁小姐的故事盒当中，她也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就是把那个曾经心有一点点心动的对象，然后删除了，所以想要忘掉一个人，删除这个动作到底会不会有事实的帮助呢？ 有。 我 可以直接告诉你有。为什么有呢？就是说实际上当然首先我们为什么想要忘掉它，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为什么删除会只能说它有帮助的原因在于，因为我们比如看到这个人，看到他了，就是说比如说你的恋人或者你的那个，会容易，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睹物思人，心理学上叫 trigger， 就它是一个扳机点，就像那个开关一样，哎，你看着这个地方，他就会想起你过去的经历，就像最近那个芳华，是吧？ 对对对， 你放了啊，他都开始晒自己18岁，18岁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对， 所以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扳机点一样的，去激活了我们曾经的青春年少的这种美也好，这种各种不同的也好啊，等等，所以还是有帮助。当然，其实更关键的是，你为什么要忘掉他？你忘掉他的原因，当你特别想去忘掉他的时候，那我们在想是不是其实你真的还是挺想他的。 这就像我们不要想一个白色的熊粉色的大象。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挺想他，这个里面其实有几个层面，就是有一部分人呢，他会对这个爱本身他会有误解啊，也许比如当我孤独的时候我会想他，但我想的只是说我希望有一个朋友， 有一个陪伴， 有一个陪伴，但是你不一定说一定要去拥有他，当然也许人家这个男孩已经有其他人了，但是并不排除说，哎，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交流，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连接，或者是说是怎么样，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你不仅仅是跟你外在这个男孩连接，更重要是你是在跟你心里的那个他。那个他不一定是这个男孩， 明白了。 当你连接上以后，也许那个他就在现实当中就呈现了。 哇，丁丁小姐有没有听节目呢？有没有帮助呢？那今天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用一首歌来收尾。最后这个话题没有聊透，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期待下一期的节目。如果杨老师有时间的话，可以。